直以来，鲜芋仙的海参在北京特别热销。究其原因啊，主要有三点。第一呢，鲜芋仙海参是野生的，大家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，鸡蛋吃草鸡蛋，母鸡吃跑山鸡，猪肉吃黑猪肉，海参当然也要吃野生的了。 没错， 鲜芋仙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域的自由生长的纯野生海参，水质好，海参更健康。 这第二呢，是因为鲜芋仙海参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野生海参是需要自行觅食自然生存的，没有养殖海参生长得快，至少是需要三年多次的休眠期才能够成熟。 对， 所以营养啊更聚集，品质要求更严苛。那第三呢，就是价格优势大了。 是， 了解海参行情的朋友啊都知道，但凡是有野生海参四个字，市场定价至少就得3-4千左右。那今天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活动中直接享受699元的单盒裸价优惠，而且今天订购一盒就送您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，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哇，花699块钱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，等于说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。算算看，200多块钱请朋友吃顿龙虾都不够，给爱车加自油也不够，去超市买次零食也就差不多了。但今天200多块钱却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家人吃一个月的野生海参。什么海参小米粥、海参饺子、海参摊饼、海参蒸蛋、凉拌海参等等，每周吃3次，每次都不带重样的，好营养吃起来，好身体吃出来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手机尾号1049的吴先生说啊，现在野生海参确实不多见的，只是你们600多块钱一盒的野生海参能吃多久啊？不会是小样吧？吴先生开玩笑了，鲜芋仙海参北京推荐有4年多了，除了品质过硬之外，做海参我们是专业的。 对， 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一盒有40多根左右，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纯野生的一级品海参，如果隔2天吃一根的话，一周就可以吃3次，一盒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花下来这每个月可不就是200多块钱吗？所以今天的优惠啊非常难得，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有手机尾号5944的刘女士啊，说听你们介绍这款海参是进口野生的，之前就想订购了，可每次都推荐的是1年装和2年装的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做，一下子订那么多有点不踏实。今天好了，一盒优惠就这么大，还送货到家，那就订个3套给2边老人啊也试一试。的确啊，这一次之所以推荐单盒裸价直供的优惠，就是考虑到很多朋友想要体验一下野生海参的营养和口感。至于怎么做海参，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只要您会发海参就一定会做海参。 没错啊，您不要觉得海参是高档食材，做起来会不会很复杂？其实不是的。 对， 海参啊和普通食材一样，只要泡发好了，炖煮炒烩想怎么吃您就怎么吃。 是， 而且今天但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们，还要多送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，一煮一焖 Q 弹筋道好嚼易烂的海参就做好了。 对， 简单方便又省心，打进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9元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，还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，加油拨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看到手机尾号1008的朋友就说，这海参焖烧杯蛮好的，不仅可以发海参，还能煮粥焖面，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，把昨天晚上的海参小米粥带一杯到单位吃，不要让人太羡慕。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加上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，一共才花到699块钱。别犹豫，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再次提醒到大家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让我们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拿出200块钱来投资一下健康，让我们每个月花200块钱为家人的健康做点投资。 对， 一级品的纯进口野生海参，低脂肪高蛋白，全家老少都能吃，而且富含了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海参软骨素和16种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，对家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。 是， 最后的30秒钟了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跟尤俊达练斧子招，他记得挺快，可就记不住路数，后来自己都着急了，干脆我呀研究一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，叫独出心裁，别具匠心。你看程咬金胡了八嘟的，哎，有心眼儿。尤俊达不信，以为他懒惰就是找个清静地方睡觉吃饭，赌气尤俊达把他留在了花厅自己走了。不过程咬金可有心眼儿啊，他住在花厅，渴了喝，饿了吃，困了躺在床上，可睡不着了。他一想，我父亲死在老贼杨林手，我要是没能耐那就没办法，既然有这么机会，我要劫他的黄杠，要他的性命，那么我得有能耐呀。靠山王杨林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，勇冠三军呢、啊、一辈子没打过败仗，我得用什么特殊招要他的命呢？是啊，他打多日仗了，我刚学，非得有啊一个特殊的。哎呀，什么好呢？一晃就憋了好几天呢。他梦中啊都在练斧子，醒了两眼发直，一晃过了五天。尤俊达都挺服气，程咬金爱溜的，这五天愣没出来。行，我看你憋到多子。这天他在中院睡着了，正睡呢，就听着外边有喊，哎，杀呀哇呀，乒当叮当。姚俊达在梦中给惊醒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动静？赶紧下地穿鞋，没等出来呢，家人过来了。二员外，您听，这后院是怎么了？后院是哪呀？哎呀，那不是咱大员外在呢吗？原来尤俊达住这个地方跟那个花园就隔一堵墙，不知道那边声音多大，把所有人都惊醒了。我快看看去吧，这是怎么了？尤俊达噔噔噔噔噔噔，家人气了，咕咕都往后跑。大伙来到后院，往院里一瞧，在月光下程咬金正轮着八卦开山月，噼啦啪叮当，杀呀打呀哇呀呀，正叫唤呢。打什么呢？火星乱冒，仔细看，把假山石都给劈掉好几块。怎么了？撒癔症啊？哥哥你怎么了？停停停，别打了，斧子该卷刃了啊。兄弟，这斧子招我憋出来了，哎呀，这几天差点没把我憋死啊。嗯，昨天晚上我梦见老神仙，他教我几招，我自己又琢磨几招。兄弟啊，这回斗杨林，我准把他脑袋劈下来。尤俊达晃晃脑袋，哥哥你别冤我了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？我问你，你使什么军刃？我使五谷烈炎托天叉。好，咱俩比试比试，保管我赢你。尤俊达心里高兴，心想他真赢了我，咱们的生意就做成了。不过我练了多长时间？得20年了，他这两天半就能赢我？我不信。那咱俩试试。等等， 我这招都是马上的招数，我得来匹好马呀，我没马怎么能出阵呢？哎，尤俊达一想提醒了，你看我这人也是结黄杠时候得骑马呀。对呀，我给您挑匹好马，我家有的是马，走。俩来到马棚一瞧啊，由南向北好长的马棚啊，你看看吧，您喜欢哪匹？程咬金腾腾腾溜两个来回，不行，这马我都不喜欢，个儿小，我喜欢花马，你看我这脸没有，像花里棒槌一样，哎，给我也得找匹花马。嘿，尤俊达心想，他还真能琢磨，我还真有匹宝马。这匹宝马可大有来头，我是从姑北口买来的宝马良驹，叫斑豹铁花流。可这匹马太烈性了，见着人又踢又咬，我买了一年多就没骑过它一回。你看没有，在那边那个门都用栅栏拦着，铁丝盼着，生怕它闯出来，连马夫都降服不了它。你要能够降住它，哎，这匹马就给您了。好，我瞧瞧。他到近前一瞧，嘿，这匹马都成了泥马了，看不出来什么颜色，不过个儿很大，嗯，肚子又不小，嗯，我看看，这是天光已经大亮，家奴院工都起来了，方才那伯人还没睡觉呢。刘俊达说，哥哥，天亮了，您别急，您呐梳洗收拾收拾，咱们吃完早点再看马行不？可以可以。两个人收拾已毕，吃饱喝足了，已经日出三竿，来到那匹斑豹铁花流的栅栏外边，一看里边这匹马个儿也高，肚子也大，就是分不清什么颜色。是啊，没人敢接近他，没人给他刷，那身上跟泥猴一样。他叫马夫头过来，快把这栅栏去了，铁丝都给我拽起来，我进去瞧瞧。马夫头说，不行啊，大员外，您进去他非咬你不可，你待着吧，叫你撤就撤。哼，多横的人我都不怕，哪有人还怕畜生的？我没听说过，我瞧他怎么咬你。哎呀，他真咬啊，你快点吧，听我的。尤俊达冲着马夫点点头，马夫头把他站了起了，咔嚓都拔了。程咬金走进了马棚，一直来到这匹马的旁边。这匹马有灵性啊，一看进了人了，他一翻眼睛瞧见老程，老程咧着大嘴乐乐呵呵往前一凑合，这匹马一扭脖子张开大嘴奔着老程的脸吭一口就咬下来。程咬金一看，呀呵，真咬啊，也是个急劲，往后稍微一退，一伸手捧就把马脖子的鬃毛抓住了。这匹马没有人刷，未剪鬃，毛特别长，他在手里玩两个圈，抬起右手照定马的耳根子，当当就是两拳呢。前文我说过，程咬金力大无穷啊，当初吃不饱饭半饱啊，现在吃饱了喝足了，有劲儿没地方使，一看这匹马要咬他，他急了，当当两下把这匹马疼得稀溜暴叫啊，前蹄子刨，后蹄子踹。大伙儿一看，行啊，大员外真可以呀，哼，真可以在这儿呢。我说宝贝儿，跟我出来吧。他一蹬马脖的鬃毛，就把这匹马给牵出来。不过这匹马不老实，稀溜乱叫乱蹦啊。大伙儿一瞧，大员外，我们帮你规制规制啊。嗯，行，我拽着他，他敢动，当又给一下子，这匹马给打疼了，耳根子处不禁打呀，昏昏乱叫。这匹马是不说话呀，心里琢磨，哪来这么花里棒槌，这么狠的往死打我，我老实点， 等你们骑我时候再说，现在啊我挺着点。老程一看他不动了，来来来，我这么拽着啊，你们别怕，你们过来帮我规制规制。这才过来两位马夫，拿过了龙头，给这匹马换上新龙头，是卡上脚子，把缰绳交给程咬金，程咬金才撒开了脖子的鬃毛，把它拴在桩子上，他在旁边看着。马夫过来将这匹马用水刷了刷，拿细沙子揉了揉，干刷子把毛打亮了，用剪子把门鬃、脖子鬃和尾鬃都剪齐了。程咬金一看，嘿，这个爱呀，这匹马够尺寸啊，头至尾长有丈四，皮至背高有九尺啊，大屁股儿，细脊穗，刀浪脖，猪签的小耳朵，水桶的脑袋瓜。这样的马据说跑得快，不过它有点缺陷，肚子稍微有点大。那么什么颜色呢？这匹马你离远一看，它是黑色的，可是要跑起来，马鬃马毛被风一吹，沙变成红的了。原来马毛的根部啊是红颜色，这全身的毛呢还有一个个的圆点儿，这圆点分为青黄赤薄黑，故此叫斑豹铁花流。铁花流是冲它毛梢是黑的，有各个点儿像斑豹，根部可是红的。马肚底下马毛稍短成红颜色，后来程咬金自己给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。给这匹马备好了鞍鞯，配上双镫，挂上威武铃，又多了一份威武。尤俊达笑着说，哥哥你瞧得怎么样，你敢骑上走一趟吗？敢呐，小心点，这匹马太烈了，另外你不经常骑马。没事儿，我就不怕厉害的，你们瞧好吧。他将这匹马拉到了街上，大家跟出来，有人递过鞭子，程咬金抓住缰绳，任凳上马，在马后丘上啪就是一鞭子。这匹马本来就厉害呀，再给一鞭子，这匹马没气死，谁敢打我，我来一年多大伙都恭敬我，你打我呀。西流声暴叫，龙吟虎啸，不亮亮亮亮亮，一溜烟向东就趟下去了，出了村口就没影了。可把尤俊达吓坏了，不好，他拢不住缰绳啊，这匹马管不住可怎么办，他也不会呀，等着吧。但他着急没用，跑了很长时间，围着庄子跑了一圈，是东村口走的，又从西村口回来了，来到了庄门前。程咬金勒住马跳起来，兄弟怎么样，我这马骑得如何？嗯，不错。那不说，这匹马还真就跟老程啊有感情了，突突打着响鼻儿，用耳朵去撞程咬金。从这天起，程咬金和这匹马就有了不解之缘。哥哥，我得教你马上功夫。啊，马上什么功夫？哎，战马跟一般马不一样，这匹马没训出来。那好，咱们学呗。后来程咬金才明白，上了马，里为裹，外为绡，踹镫是出马，扣镫是停马，人也灵，马也灵，没有几天人也学会了，这匹烈马也成了战马。尤俊达还想那个事儿呢，哥哥你说你憋出的斧子招比我强，我有点不服，咱们试试行不行，你有了战马也有着军人，咱们比划比划。 好啊，什么时候比划？走出去。 两个人带着战马，挂上了军刃，出了门各自上马。哎，兄弟上哪去啊？你随我来，先看看地势。俩人往东南走去三里多地，前边是个宽敞地带，我们就在这比试。哎，这块这么宽敞， 南边有山，这什么地方？那座山叫小孤山，此树叫长叶林呢。这里是东阿县历城交界地方，你看没有，你的斑鸠镇归东阿县管，我的武南庄就归历城管，将来咱们结黄杠就在这座长叶林。哦，那这大道东南通到哪儿啊？这条道一直通到燕海登州城，往西北呢通河北凤鸣关，西南呢，西南通曹州，东北是通历城县。嗯，好，就这一遍程咬金就记住了。程咬金绝顶聪明，是高智商的人，有待开发呀。尤俊达，哎，就起了开发的作用了。哥哥，咱俩比试比试。好了，兄弟，你可留神呐，你可小心点啊。哥哥，我吃那两下子没事。那好，开始。说着两人各自分马，将马圈开，跑出百步开外圈回来。尤俊达抬腿得胜钩鸟船，摘下钢叉，哗楞楞举火烧天，催马抬头一看，哟，把老尤吓一跳。他机灵打个冷战，怎么？只见程咬金和以前判若两人，这身英格绿的扎金箭袖，再配着蓝靛脸，两道板刷眉毛，大波浪头，眼珠子搭于眶外，葫芦鼻子，大嘴叉，海下一部红钢须，亚赛钢针相仿，胯下斑豹铁花流，大肚子窝窝红，掌中八卦开山斧，真是亚瑟天神，莽若太岁，人也精神，马也威风啊。哎呀，这可是员好将，他愣到这儿了，那没动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小尤，哎，你怎么战马带住不动地方啊？啊啊，打呀，撒马过来。尤俊达一想啊，那咱就试试吧。他刚一催马，再一看，又愣到那儿，心想，哟，人也精神，马也欢实，倒是不错了。他这拿斧子什么招啊？架势不对呀。一般将官拿斧子，有的是秦王扯旗，或者是太公钓鱼，控着斧子头的是青龙戏水，背过斧杆的是听风献纂，都是分住了猛虎，差不多都是这几种架势。一看他使斧子可不一样，这是别开生面，另出一家呀。他是双手攥着斧子杆，把这斧子立起来，斧头搭在了肩头上，好嘛，他扛锄头呢，那还不算，他用他的大脑袋挡着斧子头。尤俊达就糊涂了，看他这个架势，哎呀，这斧头是扁着呢还是立着呢，我也不知道，真得小心点，多多留神。就在这阵儿，马打冲锋，很快碰面儿。按理说呢，两人是好朋友，都应该互相谦让，不伸手。第一招就过去了，二次再见面伸手，哪知程咬金不懂，也不管那套啊。来到了切近，还没等尤俊达伸手呢，他先动手了，嘴里喊着：“哎呀，小子，处你！”只见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，斧转的三棱透甲锥蹦着尤俊达的脸面，唰就过来，把尤俊达吓一跳。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啊，没想到往致命地方扎呀，急忙又手中五谷托天叉立起来，刚刚一挂斧转，还没等碰上斧转呢，老程高举大斧子，力劈花山，搂头盖顶下来了，嘴里喊着：“劈脑袋呀！”啊！尤俊达急忙钢叉一横，汤往外一挂，大斧子砍在了钢叉杆上。紧接着，老程平着斧头在叉杆上 往左一滑了，小手啊！啊！尤俊达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子，要不然这手指头得削掉啊。哪知道还没等他说话呢，老成的斧子一掉个又回来了，再削手，尤俊达又抬起了右手，差点削上。紧跟着程咬金平抡斧子奔着尤俊达的耳根子砍过来，嘴里喊着掏耳朵啊。尤俊达吓坏了，掏耳朵好吗？有小车轱辘那么大的斧子刃要掏到耳朵，脑袋就没了。急忙大低头，稍微慢了一点儿，擦楞一声，把头上的大红缎子的软翅筋给削掉。尤俊达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此时二马一错蹬，还没等尤俊达伸手呢，老成大斧子往下一滑了，来个海底捞月，嘴里说呀，磨脑袋呀。就听咔嚓咕噜的一声，他把尤俊达的马头给砍掉了，死马哭丘趴架，把尤俊达摔出老远。程咬金一抬腿，在靴底上荡荡血迹，哈哈大笑，小尤瑞你服不服？怎么样？尤俊达半天才说出话来，哥呀，你这大斧子神出鬼没，兄弟我服了，哈哈，兄弟，告诉你说，咱哥俩动手，我是先喊后出招，要和别人，我得先下手后喊，要是那样，嘿嘿，你呀早完了。说完扛着斧子一学马，他奔武南庄而去。尤俊达赶紧坐起来，冲着程咬金喊，哥哥你慢走，我的马叫你给抹了，咱俩一马双跨，你把我带回去啊。程咬金乐了，小尤瑞你慢慢走吧，你的马趴下了，那你就马队赶部队喽，我喝茶去喽。啪，这匹马四蹄蹬开飞驰而去，很快回到了庄子。到了门前下了马，家人接过缰绳，哎，大员外，我们二员外呢？你们不一块儿去比武吗？他呢？ 他呀，慢慢走吧，快给我沏茶，我嗓子冒烟了。 程咬金来到客厅，往这一坐，有人给沏上茶，倒上一碗，滋喽滋喽喝了好几碗。尤俊达才回来， 哥哥你真损呐，你怎么叫我走回来？ 兄弟你呀也练一练吧。 哥哥呀，你斧子招太高了，你会多少招？ 那你分大招小招，大招呢，大招360，小招多如牛毛，都是我憋出来的。 嘿，兄弟我服了，准成。就在这阵儿，朱能回来了，启禀二位员外，黄杠到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光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蒙曼。 我是钱文竹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，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